以主席米海尔·克特为团长的德国反帝论坛代表团26号前往万绍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享献花手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